雪花把我的泪吹下，小草正在发芽，又是一个春夏。

界。我们都发现，爱只是一种失恋，热烈爱过了，然后又回到原点。最爱的那个人，最后却离自己最远。你好吗？快乐吗？当你闭上眼，什么感觉？ Yeah.

牵着我的手，让我跟你走。在你身后，人们传说中的苍凉的远方，你和你的爱情在四季传承。

想再拥有。